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第三节嘅讲古邦，仍然讲澳门嘅故事啊！一讲到澳门经济发展啦， 系啦， 好起来啦， 叫做好起来。同埋咧，先后咧，1961年开始咧，葡萄政府承认一样嘢， 承认咩咧？ 澳门一个旅游区可以供可以做到 啊！ 因为咧，我有一次我唔知呢集定下一集啊，因为唔知讲咗晒。如果下一集有下一集又，因為後一應該都下一集嘅。 嗯， 咁咧係講島嘅發展，因為澳門曾經係禁過島。 嗯， 其實所謂禁島，其實冇執行過嘅禁島， 同啲禁酒嚟嘅係一傾模一樣。 係啦，係冇執行過禁島，但係咧最後咧1961年開始係開翻島。 嗯哼， 但開翻島咧就開始咧利用一個發牌制度。 嗯， 就係俾人包攬啦。 嗯， 俾一個財團包攬。 嗯，就係、是、呢、這個。 未住，未住，澳博未住。是最初呢個，等佢講島先講，因為呢個島一定要係好 specific 咁去講。因為頭先福利我都唔係好 specific 咁去講，因為福利咧其實亦都涉及澳門幾大家族。係啊，呢個島嘅問題，呢個島嘅問題要等於即係我哋有一個章節要專門講島。 係， 係啦。咁咧，另外一樣嘢啦，就係、是、咧澳葡就，但係咧，1961年開始起島啦，但係咧1966年就出事啦又。 嗯嗯嗯。 點解出事呢？ 係 文革。 嗯。 上邊火紅年代。 係。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咧，嗰度火燒嚟澳門。 係。 就出現1、2、3事件。 嗯嗯嗯。 其實1、2、3事件咧，本身咧一件咧。你覺得一件好普通嘅事，都係唔普通嘅事。其實件事就咁嘅，有一檔學校。其實都講真，亦都咁講嘅。澳葡政府亦都自己又係都衰嘅。因為澳葡政府咧有一樣嘢嘅，佢嚟澳門咧為咗一個目的嘅啫， 係 納税。所以特登嘅要轉可以倒又咁解啦。 係 納税，你都知澳門乜都冇啊嘛。 係。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納税。是啊，所以他用的官員呢，那些市政官員呢，市政廳的人呢，都是一個目的，納税。是啊，是啊，所以很好笑的。所以呢，他那時呢，那個薩利納，那個市政廳主席呢，那些人叫他四維納的。他真的目的就是納税。OK？ 是。 是啊。啲人嚟噶，咁因為咧嗰啲咧，因為咧佢有一個民政官員噶嘛，佢嗰時都就係咁咯，亦都咁。澳葡政府亦都個目的亦都係想咁。澳門政府沙拉查政府當年沙拉查上咗台，沙拉查政府嘅目的亦都係咁。佢哋用澳門嘅資源嚟頂住佢喺佢喺葡萄嘅政權。 係， 因為佢葡萄嘅政權基本上係一個法西斯政權。佢嘅政權其實成個好似軍國，好似希特拉嘅政權一樣嘅。成個政權個樣好似嘅。不過最後佢只係冇做一樣嘢，冇做希特拉嗰樣嘢嘅啫。就係侵略。係冇做呢樣嘅啫。係啦，成個軍事政權咁啊，全部係以軍事為目標嘅。係啊，成個軍事格局咁。係啦，因為咧嗰度咧嗰時咧。氹仔咧間學個氹仔咧就想喺嗰啲方眾咧就想起就想咧擴充間學校。但係咧嗰個澳葡政府咧就死唔批 啊， 唔發批文。跟住咧就自己開工。佢自己開啦。跟住俾人發現。跟住然之後咧就嚟就警察嚟冚檔。就插棚。跟住咧就開始嘈起上嚟啦。開嘈起上嘈起上嚟啦。跟住咧，如果嘈起上嚟咧，就眾怒難犯，又拉記者。又有人受傷。有人受傷。跟住然之後咧，就咧啲人咧。咁最後咧就點樣保釋咗？咁保釋咗幾條友出嚟啦，俾人拉咗啲記者啊，澳門日報啲記者啊，幾條友俾人拉 Q 咗噶嘛？頭先講，咁有人受傷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邊個走去保佢哋咧？崔世安個阿伯啦。崔德奇。係啦，就保佢哋出嚟。 係。 就保佢哋出嚟咧，跟住之後咧，何然咧就跟住之後嗰時個中華總商會嘅會長。 係。 即係何口話我老豆啊，就已經咧即刻咧就走去揾啦，就走去揾澳督， 係 啦，就叫佢喂， 就叫佢你呢單嘢你要小心喎，謹慎處理喎。 嗯， 但係咧嗰時嘅澳督咧就當你臭四，就當你臭四，佢冇你冇氣，你知唔知啊？ 係 係啦，當阿何燕臭四嘅。 嗯， 跟住咧咁氹仔嘅居民咧就當時咧就要提出五項要求。 係 第一咧就係咧放人啦。係。賠錢啦，唔好阻起學校啦，保證事件唔會進行發生啦，同埋咧嗰啲左派社團開始咧就要咧，我哋要進行鬥爭，係啦， 鬥到澳葡政府， 要鬥到佢， 鬥到啲帝國主義， 鬥到帝國主義。嗰時啊嚇，澳一二三事件啊嚇， 係 香港有啲左派人士走咗學嘢㗎嚇， 姓葉嗰啲有啲， 喺姓葉嗰啲啊，係啊。咁跟住咧個新總督嚟啦， 係 阿加比洛，阿加洛比嗰個加洛比，加洛比大馬路有噶，好冇？ 係 啊，係啊，又係軍人嚟嘅， 嗯嗯嗯， 係啊，又軍人嚟， 啊， 跟住咧就咧加洛比又好正嘅，係即刻咧就接見曬所有工商界代表，包括何燕達、崔德奇嗰啲幾大家族嗰啲人啦，係即刻話：嘿，我哋會成立一個官方同文官機構徹查呢件事，係啦。是啦，咁樣，但係咧，嗰時咧又調翻轉講，澳門中華總商會又唔制，係啦，我咁大聲做咩？ 咩啊？我唔知道咁大聲。 係啊，中華總商會嗰啲又唔制嘅啦，係啦， 係啦。唔好意思，又窒咗啊！ 我一齊斷咗今日。 我唔知道機件故障， 係 啊，好鬼煩。 頭先我講到唔制啊嘛， 係中華總商會唔制， 唔制啊嘛，唔制咧，咁咧就嗰啲親北京嗰啲社團咧。咁咧，繼續咧，希望要升級，係啦，就希望同你鬥 Q 過，要進行鬥爭，要鬥爭，係啦，要進行鬥爭。咁跟住咧，日日咧就喺咧澳都府門口熬鐵閘， 係熬到卒之鬼低咗， 唔係，係繼續熬落去，熬到所有政府部門都熬， 係。 跟住12月3日嗰日大 Q 鑊啦， 就打死人啦， 唔掂啦，人太多啦，係咁個個熬鐵閘啊， 小林。 出警棍、防暴車、水炮、動刀動槍啦，開始開埋槍添啦。咁咧就開埋槍添啦。就結果咧，佢又拉咁嗰啲人咧，拉到啲銅像有剩，即澳門殖民地象徵嘅銅像，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咧又跟住然之後又跟住然之後又推翻警車，即係簡直咧就好似六七暴動一樣啦。其實六年暴動先嘅， 其實澳門都暴動先， 澳門暴動先噶嘛，左派暴動啊嘛。 跟住香港有啲有咪喺嗰度啊？ 學嘢噶嘛，嗰佢 觀摩學習咯。 係啊係啊，跟住咧有啲人就開槍射擊就死鬼咗。跟住然之後夜晚就宵禁咯喎。 係。 因為嗰時宵禁咧，下晝出事啊，夜晚就宵禁。咁嗰啲盲毛又唔 Q 知噶嘛。因為嗰時通訊唔係好而家咁啊嘛。 係。 咁樣行咗出街。俾人打鬼死咗，打完麻雀，系啊，就要俾人打鬼死咗。仲有啲一伸个头出嚟睇，俾人打死咗，就系咁样嘅情形。 啊， 跟住咧，然之后咧就烧，即系咁烧禁之后咧，嗱死嘅人咧，官方又话八个人死咗。 嗯哼， 不过咁香港死暴动死咗仲多啊。 嗯哼， 跟住死咗，跟住伤咗212人，拉62人。系啦，咁嗰时咧。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其實咧係點解有個咁嘅名稱出現咧？其實個問題係邊度咧？因為咧廣東省個政府咧已經俾反動派奪足權嘅啦。咁嗰時咧就向澳葡政府抗議。就話咧無條係啦，就話咧要咧向中國賠罪、道歉、嚴懲兇手、保證以後不可以在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有任何活動。是啦，跟住咧，然之後咧，同一日咧，嗰啲咩工聯會啊嗰啲咧，嗰啲咧就向咧總督俾抗議書，就話提出類似嘅要求。係啦，咁啊之後咧，其實咧澳葡政府咧，因為當年咧個係一個獨裁政府嚟噶嘛，沙拉查政權，佢咧就封曬所有新聞，喺澳門冇呢新聞，喺里斯本本土都冇嘅。係啦，此同埋咧，中國咧就係、是、澳門周圍咧。 因為澳門個海權嘅問題、 啊、 就開始部署啦，中國政府， 嗯， 到、 嗯、 開始咧就想動刀動槍啦， 嗯， 跟住咧，跟住咧嗰啲人咧，嗰啲仆人就好 Q 大鑊， 嗯， 因為咧中國人見到仆人咧又唔賣嘢俾佢， 嗯， 乜 Q 嘢都冇， 啊， 跟住個個匿曬加斯丹軍營， 嗯， 一加斯丹前軍營嚟嘅， 嗯嗯， 係啊，即係葡萄人自己保護翻葡萄人， 係 係啦。是的，不过呢，不过呢最后呢都是呢澳门总即呢佢佢即呢虽然李斯本唔想呢澳门总督道歉嘅、 嗯、 但最后呢都是呢澳门政府都全盘接受、 嗯、 因为都要跪低，唔係真係共产打过嚟嘅大佬，唔係讲玩，唔係讲玩，跟住然之后呢就亲北京嗰政亲北京嗰政团呢就呢去同澳督会面呢，就跟住有达福等等咁样，係、 嗯、 啦，即係最後呢，唉，葡萄牙人的結果咪得一個， 就係跪低， 跪低， 嗯， 道歉， 道歉， 炒人， 唉， 係啦，跟住呢，仲要呢，出殯嗰啲人呢，即係嗰啲人死鬼咗嘛，四條友， 嗯哼， 即係出殯呢，下半旗致哀， 係， 葡萄牙國旗， 嗯哼， 係啦。係啦，跟住澳門，跟住咧，然之後咧，就澳門政府派有代表團一派去咧，就同人哋咧，就同就去廣東省咧， 係 同馬朗講數啦，係係啦，跟住最後咧就把最後咧，唉、哎，都係有個認罪書算鬼數。 係， 其實咧嗰時咧又講真嗰句，又講真嗰句咧，其實咧初咧，澳門喺呢個時候咧，葡萄牙政府想走嘅， 嗯， 但係咧，其實咧最後咧，因為咧文革咧頭兩年就好紅噶嘛，跟、 嗯、 之後咧。開始有人清醒翻嘅啦嘛，有啲開始咧就叫，唉，唔好走啦，唔好走啦咁樣，唔好走啦，唔好走，係跟住然之後咧，就所有嘢咧都唔俾澳門啊嘛， 嗯， 制裁澳門啊嘛，係啊，咁之後咧呢件事咧，其實咧一直咧澳門咧葡萄牙人咧一直咧個邦交咧係由七十年代咧， 嗯， 七十年代嘅時候咧都係同中華民國建交嘅， 係。 是啊，去到七十年代先，即係見到美國佬轉咧，佢先轉嘅啫。 係， 係一個不弱陣營嚟噶嘛，就算係一個獨裁政府， 佢、 美國佬支持噶嘛。 係， 係啦，係啦，咁樣嘅。因為最後咧，都係咧，葡萄牙人咧，唉，都係唔好啦。 嗯。 最後咧，就派咗喺外交部要派人過去澳門了解。 嗯 哼。同埋咧，都係咧，唉，都係咧，叫都係，唉，好啊，叫阿加洛比跪低， 嗯哼， 咁樣啊， 係， 咁樣啊，唉，所以咁先收檔嘅，同埋賠錢， 嗯， 死人賠錢，係啊， 嗯哼， 咁樣先收檔，所以咧，澳門從嗰時開始咧，基本上咧，共產黨天下嚟嘅， 嗯， 從那時開始， 嗯， 因為成功咗， 係。 六七暴動喺香港咧，俾人揼到冧， 拆僥板咗。 係啦，但係咧，澳門係成功咗嘅， 就 變紅色噶啦。所以變咗佢回歸個衝擊唔係好大，就算回歸佢之後冇乜問題， 係 亦都可能佢少人嘅。 所以澳門咧就唔會啲澳獨派啊乜乜剩嘅， 係 即係澳門只有澳門民主派，或者用外國民主派，遠外國不民主派。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最後咧，其實咧新政府咧，其實咧去到沙拉查之後，康乃馨革命咧，其實沙拉查死咗噶啦。係康乃馨革命之後咧，其實咧，葡萄牙咧，去葡萄牙咧已經咧係知道一樣，葡萄牙政府咧，即係嗰時係民主政府啦， 冇 民主體制啦， 係 唔承認澳門殖民地嘅。 嗯， 即係佢已經係放棄呢個殖民地嘅。 係 不過嗰時咧，其實佢想放棄。又是想走的，又共產黨叫他，欸，不要走住。其實兩次想走到共產黨叫他不要走。是。是啊。他講得他快，他講得這個不是殖民地的話，他即簡單來講，想給回來啦。 是。 是啊。也是啊。他想給回來啦。 嗯。 七日內可以給回來嘛。 是。 但共產黨入面粒粒亂嘛。 是。沒搞事 嘛，百廢待興嘛。一九七幾年嘛。 是 百廢待興， 嗯， 那時叫你不要搞住外交部委，你繼續，哎，搞不掂， 是 啦，咁樣嘅啫。所以咧，澳門咧咁樣都唔回歸，但係人心已經回歸曬， 嗯， 係啦，係回歸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係啊，去到1979年先冇天寶慶祝雙十活動啫嘛。係係啊，1979年。 嗯， 係啦。咁跟住我哋講幾耐啊？呢個節 呢度而家咧15咯。 OK， 下次再講。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